是呢，只在今天，错过就是真的彻底错过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身到家。那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可以当场拒收，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 是， 不过我相信您啊，一定会非常满意的。 没错啊，因为鲜鱼鲜的海参呢，不是大家在市场上看得到的普通海参， 是， 它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和市面上的普通海参呢是有区别的。比如说，生长在深海当中，水质好，资源丰富，环境好。野生海参呢，除了要自行觅食、自然生存之外呢，一年啊还有经历多次的休眠期，等到海参成年之后呢，才允许捕捞。所以啊，这营养价值也是养殖海参所不可比拟的。 难怪鲜鱼鲜野生海参的质检报告上写着，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呢，光16种氨基酸就高达了 53.6 克，将近占了一半以上的营养物质，还有硒元素165毫克，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 对， 这要是在海参专柜的话，您自个儿去打听一下，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啊，市场的定价至少得3-4千左右。 是， 但是今天直供价699元就能订购成功，而且是订五盒还送两盒，端午巨献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059的朋友就说，昨天我一直在打电话，怎么都打不进来。 哦， 今天呢好不容易打进来了，给我订个5套。 嗯， 说我给孩子多包几次海参饺子吃。还有3488的朋友说啊，上次给客户送了2盒鲜鱼鲜的海参，他们都说不错，肉质厚实也很鲜美，确实是野生的。 嗯， 听说今天你们订5盒就能够送2盒，那必须要多订一点，说好东西啊不能够总是送给别人，自己家人的健康才是首要的。 您说的太对了，客户固然重要，家人的健康也不能忽视呀。我们每天这么辛苦的奔波，不就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吗？ 嗯， 海参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性平温润，像平时啊重油重辣的外卖吃多了，工作压力大总感觉力不从心的，又或是孩子功课紧张需要补充能量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增加营养的，都可以来吃海参。 是， 今天端午巨献价格一步到位，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活动中直供价只要699元。 对， 而且订购5盒送2盒，划到每盒只要499元。 哇， 这是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 是 只此一次，仅此一次，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昨天呢和朋友吃一顿小龙虾就花了1000多块钱、 哦、 说今天呢吃2年的海参才3000多、 嗯、 想想都觉得赚大了，说这龙虾和海参啊那肯定是没法比呀、啊、应该对家人好一点。 是的， 还有家住大兴区的刘阿姨订购了5套，说去年啊就订了1年的鲜鱼鲜海参，这孙子特别爱吃，煮粥煲汤煲饺子都可以，又鲜又嫩，还没有骨头，就适合全家一起吃、 嗯、 东城区的吴大爷也拨打4007106108，说一盒野生海参才划算400多块钱，我这退休金每年一涨也不止400多啊，但是呢我想确定的是你们这海参品质没有问题吧。 吴大爷您放心啊，鲜鱼鲜海参呢在北京已经推荐有4年多了，好的产品才能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对， 所以呢我们敢承诺，每一盒鲜鱼鲜海参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海参，水质好，生长环境安全，泡发率高，淡干工艺更科学，还有就是多次储存能量的休眠期，使得它呢富含了16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多种的活性物质。 嗯， 所以我只能说，花12块钱吃野生海参，这肯定是明智的选择。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活动最后一分钟还没有打进热线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盒699，7盒海参要13993块钱，现在只要3495，划算到每盒499，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00多块钱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是免费赠送的，只此一次，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这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国内外的专家对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和它的防治都是特别关注的，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糖尿病性的心脏病、血管、神经、肾脏和视网膜的病变发生的机制，它涉及到了体内多种因素，所以呢就可以总结出来，基本上现在可以捋出来有这么些个因素，这么些个机制就引起了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那我们在这个发病的过程中，因为糖尿病本身也是个慢性的比较长时期的这个代谢紊乱，因为胰岛素的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引起的代谢的紊乱，所以它也是个慢性的过程。而在这个慢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它引起各方面并发症的这种机制，所以在这些方面采取措施，一个是药物，一个是饮食，一个锻炼，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把它这个平衡了，对于慢性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是很有意义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高血糖。高血糖症可以引起我们身体里血流动力学的改变，这些改变呢就造成了全血的粘稠度的增高和这个凝固性的增加。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一个他这个纤维蛋白原呢，还有就是血液里头糖多了以后他也发粘，还有就是这个血小板的功能亢进，这些呢都可以引起他这个凝固性的增加，这个使得血液向组织里供给的氧就降低了。而且呢他这个细胞红细胞膜啊，红细胞也容易形成你粘连，它就成了一串一串的了，这样就减少了红细胞携氧的面积，这样导致了组织处于一个低氧缺氧的状态，这样就使着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呢这个所有慢性并发症，不管你在哪个器官，心脑肾呢、还是肝脏啊，还是下肢啊，还是视网膜啊，都是因为 缺血缺氧，特别是缺氧这个重要的环节而引起的并发症的发生，这是高血糖所引起的。只要你血糖没有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它都会引起这样的病变，而这样的病变它是最根本的。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胶原的改变，就是胶原它硬化了，血管和肾小球的基底膜周围神经还有肌腱呢，还有肺部的结缔组织，在高糖的作用下就形成了糖化胶原，进而呢就促使这个纤维素异常的这个桥，异常桥的形成。现在认为胶原硬化是微血管病变的病理基础。那它胶原硬化了，你想想这个血管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微循环微血管都有这样的病变，因此它更加的供血不足，缺血缺氧。第三个呢，就血液的凝固蛋白增加了，纤维蛋白原沉积增加。一型糖尿病的病人呢，糖化纤维蛋白原和糖化纤维蛋白的浓度可以高于非糖尿病的病人数倍。糖化后的这个纤维蛋白受纤维蛋白溶解分解酶，就是纤溶能力的下降，就使着组织内的纤维蛋白原沉积增加，加上红细胞理化性有改变，红细胞的理化性改变就是它的这个变形能力改变呢，它的血氧能力改变呢，理化性质都发生改变了，然后血小板的凝聚力也增加，亢进，粘着以前前列腺素代谢改变，使得血管狭窄闭塞，组织缺氧。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不管是这都是不应该这个变得沉降速度快，或者是不应该变得血管硬化，不应该这个缺血缺氧就造成了缺血缺氧。第四个呢，就是髓磷脂有改变了。髓磷脂改变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末梢的神经内髓磷脂的糖化可以引起神经病变，就是神经断裂呀，或者是它这个鞘膜脱落啊，或者粘住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就使得这个神经细胞的传导性和感觉性都丧失了或紊乱了，这也是引起神经并发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五个呢，就是晶体蛋白，这主要是指着我们的眼晶体蛋白糖化，在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中啊极为多见。考虑它主要是形成了糖尿病白内障的原因，再加上呢我们知道白内障本身就是个老年病，现在也向年轻化在走，40多岁啊45岁以上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和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白内障就混在一起了，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晶体，因为我们晶体里啊主要有水溶性的蛋白质，那么因为糖化以后啊它就可以这个沉积，就成了絮状物了，这样呢就使着蛋白糖化的过程就使着白内障发生了。第五个呢，脂肪坏的脂蛋白上升，好的这个胆固醇下降了，它主要是脂肪和脂肪蛋白的代谢紊乱，然后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都增高，这都是坏的胆固醇引起动脉硬化的最主要的一些这个最主要的一些脂蛋白，这个就增高，而且增高的很明显，而且比较早期呢就增高，而高密度脂蛋白抗动脉硬化的东西它减少了，这个就使得糖尿病的病人动脉硬化的进程就早快，而且这个形成的范围也比较广。第七个原因呢，引起这个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的原因就是多元醇的代谢通路亢进，我们人体内大多数的细组织内，比如脑组织啊、红细胞啊和肾上腺髓质啊等等，以及这些呢都是以葡萄糖为主要能源的，包括我们的脑细胞里是用葡萄糖为能源，最主要的就靠这个葡萄糖，它的这个细胞活动对葡萄糖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这个葡萄糖不能变成能量，那他们正常的生理功能就要受到影响，所以也需要胰岛素的参与。然而有一部分组织，比如动脉啊，还有视网膜的神经啊、肾脏啊，还有晶状体啊、末梢神经，这个它对葡萄糖的利用，在这个二型糖尿病的病人，这些组织处于高血糖状态的时候，当葡萄糖酵解达到极度的时候，到了极限的时候，有一个多元醇中的 全糖还原酶，我们知道全糖还原酶啊，它的活性就亢进，这种全糖活原酶的亢进就使得多元醇的这个通路达到了正常的4倍，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元醇的代谢亢进了，这多元醇呢在我们身体里呢是不能够特别多的，特别多了以后它就会使着我们这个身体内的全糖还原酶，这是形成这个糖尿病的最主要的一个罪魁祸首，就使着它的功能亢进，亢进的结果呢就使着这个通路啊它就亢进了4倍，这样高血糖和山梨醇在细胞内的含量就使劲的增高，使得细胞水肿变性，就使着白内障啊，还有这个神经的病变啊，还有肾脏的病变呢、啊、还有这个动脉硬化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呢有诸多这些器官的病变都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病理基础。第八个原因，激素代谢的紊乱，胰岛素过少或者是这个过多都能引起动脉硬化。生长激素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最近就在动物试验上就研究去显示了，生长激素和胰岛素一样，它的生长因子与微血管的病变和动脉硬化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呢，这个胰岛素缺乏可以使大血管中的平滑肌增生，然后就形成斑块样的东西，然后呢就使得缺血缺氧啊，然后呢就造成了高脂血症，这些呢就是在糖尿病啊引起心血管脑血管的病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第十个，微血管的病变，那早期呢它是个高的灌注量过滤功能，这个高过滤这样的功能，而到了晚期就出现微循环的障碍，基底膜的形成和成分就改变了，就增厚了，就失去了原来的正常的生理功能。但是总的来讲，近年来高血糖症和蛋白糖化过程越来越被认为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关键因素，所以这个血糖高的，尤其是大于 11.1 的毫摩尔，就是说你要按这个毫摩尔是每升，如果按毫克就大于200毫克分升的时候，除了除能对胰岛素的贝塔细胞有抑制作用之外，我们知道胰岛素胰岛的 B 细胞也叫贝塔细胞，它主要是分泌胰岛素的，这样就能抑制它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还能够使这个组织里的蛋白产生损伤的作用，所以就形成了高血糖的毒性概念。所以这个慢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中，蛋白糖化的反应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所以在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中，它也是比较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这个蛋白糖化，特别是糖尿病病人要特别预防这方面，注意这方面的病理改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的物质，那么我们的祖先2000-3000年前就已经知道了灵芝对我们全身的非常好的作用，所以中国人呢就特别的偏好灵芝啊，说它吉祥啊，说它这个富贵啊，说它可以长寿。其实呢现在的研究呢，中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就证实了我们中医在神农本草经里所写的灵芝呢性平味苦，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所以在这个神农本草经啊早就给下了定论，说这个灵芝啊你经常用，不管什么人用，用了以后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然后到了李时珍时候就更把它扩大了，它可以补益五脏之虚。那么糖尿病本身也是一个主虚症为主的一个疾病。那么现在呢因为西药学肯定了灵芝的价值，所以在这个灵芝啊它就有很多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强的物质。你比如它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个灵芝多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糖尿病病人呢身上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自身修复已经受损伤的B 细胞，就是胰岛的 B 细胞，这样促进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只要它能够分泌这个生物效应够， 又量足的胰岛素，那我们的血糖就维持在正常水平，而灵芝里的灵芝多糖就起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作用，这样就对血糖控制在正常，就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对于胰岛素抵抗的产生，就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抑制它们。再加上呢，灵芝酸 A 啊，灵芝酸 B 啊，灵芝酸是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它也非常好的能够使得周围组织很好的利用葡萄糖。同时呢，它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还能够促使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减低。你像这些呢，都是使得血糖降低。再加上孢子呢，孢子粉它本身就有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胰腺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分泌胰岛素，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这样就使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而灵芝里还有其他的很多有用的物质啊，你比如像这个生物碱、生物总碱、酶类的、甾醇类的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它们可以促进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的稳定。这种免疫三大系统的这种三大系统的稳定，就使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而且使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状态就是健康，而且呢，它这个越用的时间长，对于我们身体双向调整的功能会越明显，而且对我们身体各个组织，比如心肝脾肺肾呢，都有非常好的补益和维护。再加上呢，它这个调节免疫功的能力也非常强，能够增加我们肝脏的再生能力啊，清括我们身体里啊，减少我们身体里的很多毒素啊，这些作用呢，都对于不管是糖尿病病人还其他慢性病的病人，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如夜间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三生三世归隐尘霜。